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也是来陪着你一路上听歌唠唠嗑哈。最近呢，这是高校毕业的时间，教育部是说呢，今年咱们高校毕业生人数创纪录达到了795万人哈。你说这么多人就业的问题，那有一个联盟呢是做了一个最新的调查，他们探访了130所高校的学生，做出了一个调查，发现超过80%的学生表示，我毕业之后想要创业。当然这些学生呢也希望学校内部能够给他们以后的创业提供一些培训啊，或者是资金的支持哈。但你知道吗，现实状况是，虽然80%的学生都想创业当老板，然而注定90%的人都要跟我一样当上班族。 因为你天生简单眼神老板，突然像个小孩，依依不舍的想起来不分开。当你回头再看我是不是还在， 初见若缱绻誓言。 追云舒卷，岁月间幻境岂有何年，心有戏但愿执念，轮回过经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层多一年末，一花一雪一贪图，前世中爱偏开在迷途，忘前路忘旧物，忘心容易忘最初，花瓣斑斑留在爱你的路，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多一年末，一花一树一坛土，前世中爱偏开在迷途，忘前路忘旧物，忘心容易忘最初，花瓣斑斑留在爱你的路，前生夙愿来世路，一念桃花映过度，那一年 还不热，温柔 都是风刮而泪落，忘了爱他，失去的孩子手脚红了。 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4D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情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望楼出租，三河时段贾玲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任俊峰商业大楼，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整租和分租均可。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13831663890。 生活与梦想是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刚刚刷微博听歌的时候啊，刷微博刷着刷着呢，看到了一条卖增高药的，成年之后给成年人吃的，就可以让成年人增高的，上面说你是不是因为身高屡次被拒绝，是不是因为身高屡次被嘲笑，是不是因为身高面对他自卑，那么你的人生改变的机会来了。这款增高药刺激脑垂体分泌生长激素，促进骨骼生长，没有，促进的是成年人的骨骼生长哦，而且健康安全又保障。下面呢还有一个小视频，视频当中显示的是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当中的女孩子呢从1.72米长到了1.76米，身材也是越来越棒。我也说，当然我不相信啊，我绝对不相信有什么增高药能够让人变高的，真的还能让成年人变高。但我还是买了，因为我想跟那个案例当中的女孩子一样漂亮。 看腻了孤独无期的安全，怀念寂寞与水火的危险，春暖后向往花园，虚化后向往沉淀，心就像月亮回圆圈，心 最近有一部新的电视剧拍得非常棒，剧名叫做《我的前半生》，女主呢是马伊琍，演一个不学无术也没有工作，天天靠老公养，然后在家待着的这么一个家庭妇女。其中有一个台词是这么说的哈，她是嘲讽一个另外一个角色，说她是 ABC 就从国外回来的，特别崇洋媚外，就说你这样的你还不，你怎么不像 Michael Jackson 一样把自己漂白了不要回来了。就这么一句台词呢，目前在网上被嘲讽掉了。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呢非常的生气，然后目前马伊琍已经出来道歉了，说哎呀，我这个台词以后我们一定会更加谨慎的。但是其实这句台词呢是角色当中的一句话，所以我就因为这个事件呢就突然想起来以前人们说的一句话哈，就说有些人你跟他说真话他以为你说假话，你跟他说假话他以为你说笑话，你跟他说笑话 A 他当真了。各位，我现在憋着笑要跟你说一句话，就是许雷是个大高个的美女哦，别当真。 怎么能说未来有可能，漂浮的心要如何平衡，第几次分开后我对着镜子问，我以为我可以相信的人怎么会这样子忽然转身，你的天真消失了吗，我不要再对你又爱又恨，我对我们充满了疑问，怀疑像针刺进了灵魂，到底是为什么你可以那么狠，我承认我努力相爱的人有一天会把我伤得很深，你像影子又假又真，可惜我不知道你的爱有几分一厢情愿，我不要你的吻，我不要你的冷，多少的爱情像一只风筝，是飞得太远了还是我看不清你的爱消失的时分，我的爱太愚蠢，我的心像沙尘，多少的光阴是海里的针，回忆像一句笑话，我愿意这样回答，我不害怕，我对我们充满怀疑像针刺进了灵魂，到底是为什么你可以那么狠，我承认我努力相爱的人有一天会把我伤得很深，你像影子有假有真，可惜我不知道你的爱有几分一厢情愿，我不要你的吻，我不要你的冷，多少的爱情像一只风筝，是飞得太远了还是我看不清你的爱消失的时分，我的爱太愚蠢，我的心像沙尘，多少的光阴是海里的针，回忆像一句傻话， 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

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每日一笑 ，Joke of the day。 OK， 今天这一笑是这样的。李雷的儿子，最近呢跟隔壁邻居的小朋友一直在玩，可是呢晚上有一天回到家之后，流着鼻血，妈妈韩妹妹就问了 ，Wha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事了？李雷儿子就说 ，A kid bite me， 有一个隔壁邻居他咬我。妈妈就问了，你能再把他认出来吗？待会儿如果我去找的话，李雷儿子说，哼。I know him anywhere. I have his ear in my pocket. 他到哪我都能认出来。他耳朵还在我衣兜里呢。 悄悄看着这个像水晶球的鱼缸，把那丝丁克出去，想想今天的希望。在这个时候，画一个随心所欲的妆，觉得最需要懂得欣赏自己的眼光。不管什么时间，不管下雨还是湿。 Thank you. 日一思 Thought of the day。 我今天呢看到一个智者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呢就像是一颗糖，吃了就没了，但是你的坏对别人来说就像是一道伤疤，留下了就永远存在，这就是人性。所以啊，我想了想，我觉得如果啊当对方在某一个瞬间只记得你的坏的时候，你可以善意的提醒他， 哎，你全身上下都是我给你买的，你给我脱了再走。 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和你一起过，哭点泪点又能算什么。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起度过，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哭过笑过至少你还有我。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隐隐会记得。朋友的情谊呀，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 就停在谁的肩头，

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们的外地 谣解杀者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早上数点点车灯，初恋已经留给了青春，直到脸上出现了皱纹，当我遇到现在爱的人，时常想起第一个女人，当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没发生，中却记得记得只有一道伤痕，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不过只是最想的替身，就算心里出现了裂，也不至于后悔不分，我能忘记伤害我的人，却难忘记一个女人，当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没发生，心中却有却有却有却有一道伤痕，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不过只是最想的替身，什么都没发生，心中却有却有却有却有一道伤痕，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不过只是最想的替身，当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没发生，心中却有却有却有却有一道伤痕，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不过只是最想的替身，当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没发生，心中只有只有只有只有一道伤痕，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不过只是最想的替身，出现了皱纹，十年以后每疼一个人，坐在桥上数点点车灯。 哎，电波那头的你平时手机玩的多吗？这是一个最新的研究啊，有德克萨斯大学的研究人员现在确定有这个证据显示智能手机会让人变笨，真的，说是手机长期 甚至你不用它，只要手机在场，你都会变笨，会让你的脑力流失，让你的智力和专注力的时长都严重降低。那他们是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把手机放在一个人视线范围之内，然后呢，即使手机是关机模式或者是防干扰的模式哈，但是人们能看到手机就会影响这个人在处理任务啊或者是记忆方面的表现都会更加糟糕。科学家是说呢，这种手机对人的影响是因为啊，只要你能够看到手机，你就会用一定的脑力和注意力来阻止自己去看自己有没有收到短信，就你有一种冲动，哎呀我想看，但是你的脑力呢又阻止你，于是呢就分散了你一部分的注意力，于是你的表现就会下降，于是你就会变笨。哎，我今天看到这个手机会让人变笨的研究结果信息的时候，我就看手机上面看着这条信息哈，我就在想，哎呀，我今天跟听众说这条信息的时候能有什么有趣的点跟大家分享呢？我盯手机盯了很久很久，脑子一片空白，我就在想呀，是不是真的是手机，智能手机会让人变笨呢？然后我的手机说，主人你笨可不能怪我，我可不是智能的，我是诺基亚呀。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Way too much emotion, I don't even know what's wrong. Just if I could keep on going, I would see the lights in the. Yeah, I think I'm running out of steam. Yeah, I see them, I don't know. I just keep going, I got way too many feelings. Way too much emotion, all the signs inside my body. I said if I could keep on going, you can bring it to some magic. Yeah, you mix it up with a potion.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but I dive into your ocean. Yeah, you say you smoke. I'm smoking room to the panties. Say you got the knives, but all I see is candy. Yeah, you came through so low-key. Think you understand that I'm on me. Still getting along with your best friends. Even better with your family. I got way too many friends. Way too much emotion. I don't even know what's that. If I could keep on running, I get deeper, I get deeper. Yeah, I think I'm better with the sea. And I see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keep on you.是蝴蝶最怕转换季节，爱你的每一天，怕你有点怀念，黑了眼圈圈不住你心愿。 己又不想放弃，我爱你终究不愿失去你，静下情绪让呼吸有点持续，说服自己轻易改变结局，在你和我之间只是只差那一点，在心和心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在你和我之间就让点连成一线，愿你能感觉到爱你的每一天， 时间16点整。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我市召开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推进会，对前段时间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情况进行通报，对此项工作进行总结，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张晓明等14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主持会议并讲话。就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提出5点要求：一要坚定信心，再接再厉；二要明确目标，压实任务；三要领导带头，强化责任；四要查漏补缺，建章立制；五要拆打结合，正风肃纪。韩占山强调，要通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彻底解决我市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问题，做到应拆尽拆，不留后患，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还群众一个公平正义，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市长刘连杰对全市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做了具体安排部署。他说，全市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强势开局，强力推进，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从打击违法用地动员大会召开到现在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全市已拆除整改209宗，占地1126.68亩，耕地491.21亩，建筑面积240,000平方米。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要看到成绩，坚定信心，但也不能过于乐观。现在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能不能把成果巩固住，能不能把工作推进到底，还取决于接下来要做的大量工作。刘连杰要求，在接下来的拆除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行动中，要继续坚持两方面好的经验：一是领导一线指挥，部门协同作战；二是以强拆促自拆，以重点带一班。在具体工作中，要把握好4个方面：一要明确重点任务，以打开路，应拆必拆；二要继续保持追责和打击犯罪的高压态势；三要一鼓作气，铁腕清除违法建设；四要让群众充分享受拆违成果。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邦文通报了全市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开展情况。 和平街社区位于鼎盛东大街中心繁华地段，党支部现有党员57人，委员7人。多年来，社区党支部一班人不断强化社区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作用，努力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受到辖区居民的一致赞扬。在党建制度上，和平街社区党支部做到了五有六上强，社区党员实行目标管理，并同街道党委签订了任期目标和年度目标责任书，强化了社区党支部的责任意识和创优争先意识。同时，他们还成立了社区党建工作联席分会，在驻区学校教师中聘请政治理论辅导员，在社区离退休老党员老干部中聘请社区社情民意监督员。这一举措有力促进了社区党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平街是个老社区，辖区面积大，居住人口多，人员构成复杂。和平街社区党支部坚定社区工作无小事，社区内的一切事务性工作都围绕创建和谐社区这个目标抓细抓实，使社区治安、社区文明、环境卫生、文体活动四位一体，有机衔接。他们要求每名党员帮扶3至4户家庭，为出行不方便的老人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实心实意不求回报，为居民办实事干好事的作风得到了居民群众的普遍赞誉。为了给广大居民营造一个良好的健身环境，引导广大居民投身健康的文娱活动，和平街社区党支部积极组织带动有文艺特长的居民组成各种文化表演队伍。社区由30多名老同志组成的和谐之声艺术团经常为广大居民表演京剧、快板、评剧、流行歌曲等，提升了社区居民的文化品味。环保之声何长志为什么写入水污染防治法？去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何长志的意见，对推进何长志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职责、组织保障等都做了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副主任童卫东介绍，河长制是河湖管理工作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是我国水环境治理体系和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在审议中，党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地方社会公众都提出要将河长制写进法律中，强化党政领导对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治理的责任。新修改的法律相应增加了河长制的内容。童卫东指出，在河长制实施过程中，党政领导的个人责任会纳入对他们的考核中，对他们的晋升奖惩等都会有影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合市关于严禁违规操办和参加升学宴、谢师宴的公告。时值高考招录期间，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紧盯节点，正风肃纪，狠刹四风，现就严禁违规操办和参加升学宴、谢师宴，防止四风反弹问题公告如下：全市各级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切实增强廉洁自律意识，严格遵守6个严禁。一、严禁违规操办或参加各种名目的升学宴、谢师宴、庆功宴。二、严禁借子女升学名义违规宴请本单位同事、下属单位人员、管理服务对象及利益关系人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务的人员。三、严禁委托或授意暗示他人代为组织操办或发放请柬。四、严禁借子女升学之机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五、严禁用公款报销或者由管理服务对象支付升学宴、谢师宴费用、子女学习费用。六、严禁用公车送子女入学等。市纪委将通过受理举报、明察暗访、专项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加大对违规操办升学宴、谢师宴等问题的监督检查力度，对顶风违规违纪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问责一起，监督举报电话 3211-037。

锁的你的无脑， 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蓝天白云，夜晚正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担忧，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安娜说，我想当小学老师，早上7点晚上5点就下班，周六日休息，还有寒暑假呢。我曾经考虑过了做老师这个选项哈，没去。为什么呢？我发现当老师还要考试嘞。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我好像有一些悲伤的挣扎，就算有橘色的加州阳光，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我只有一个垃圾的感觉，不要问我为什么。 很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说，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不敢一直做梦， 你不是该也凶， 也许都对我的灵魂机和我换 疾病要多没有用，心情有一些莫名的焦躁，你离我越远越好，外面有橘色的街头阳光，我却躲在那里孤独的夜冬，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请你离明楼，就说 罗正说，我要当医生救死扶伤，千万别喊累。 淋过雨的空气，疲倦了的伤心，紧紧收起的伞底，你的痕迹渐渐褪去，我一个人鼓起勇气，跟着时钟一个一个的前进，推开窗等待阳光，等待着清晰，我记忆里的童话已经慢慢的融化，爱不是这样，而你偷走我的时间，曾说过的誓言，你还在乎吗？我不想孤单地坐在回忆里逞强，时间回不到最开始的地方，只想这样追着风，慢慢顺时针遗忘。我一个人应该可以想起爱过之前原来的自己，或许那样的天真我已经回不去，也许我懂了寂寞比相爱容易，记忆里的童话已经慢慢的融化，爱不是这样，而你偷走我的时间，曾说过的誓言，你还在乎吗？我不想孤单的坐在回忆里逞强，时间回不到最开始的地方，只想这样吹着风，慢慢顺时针遗忘，已经慢慢的融化，爱不是这样，而你偷走我的时间，曾说过的誓言，你还在乎吗？我不想孤单的坐在回忆里逞强，时间回不到最开始的地方，只想这样吹着风，慢慢 顺时针遗忘，等到明天继续放晴，几乎忘记下过了雨，爱在心底留的签名总会慢慢褪去。 远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

是完全因为你。 好，慢调一语留言说，如果改行的话，我想当演员，体验各种人生。演员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有又帅又高的偶像型的是吧，也有这种又矮又矬的喜剧型的是吧，你想做哪一种？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你改行的话，不管你现在什么年龄哈，如果你想做什么行业，为什么，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轻轻期待，没有主角，你不在未来，心渐渐冰冷，握你的手，越紧张越疼，好，回忆的风光，沉沉的刺在我心上，失落不甘，就比跨过地久天长，唱一首情歌送给了你，当爱像凋零的花朵，你的那越长情就越痛，如果爱就像一场烈火，烧得起就更难受，没有人能够说放就放，除非你真的铁石心肠。我说爱就像一团烈火，是无情可也温暖，让它究竟是雨和天堂，因为爱不是一生漫长。一首情歌送给了你，当爱像凋零的花朵，你的那越长情就越痛，如果爱就像一场烈火，烧得起就更难受，没有人能够说放就放，你真的铁石心肠。我说爱就像一团烈火，是无情可也温暖，管它究竟是地狱或天堂，因为爱不是生命埋藏。越长情就越痛，如果爱就像一场烈火，烧得起就更难受，没有人能够说放就放，除非你真的铁石心肠。我说爱就像一团烈火，是无情可也温暖，管它究竟是地狱或天堂，因为爱不是生命埋藏。你的那 Hey